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47集。就这一次，三。记得那天好像是苏浩安生日，为此他请了班里的很多人，其中也包括温以凡。对这种集体活动和聚会，温以凡的参与度其实都不太高。这次还是因为苏浩安邀请了他很多次，他也不好意思再拒绝。地点定在了上安的一家 KTV， 苏浩安提前跟他说了包间号。一推门，温以凡就看到了坐在包间边上的桑岩。他穿着黑色的 T 恤，靠着椅背，手里拎着一听饮料。见到他，桑岩侧头，唇角弯起浅浅的弧度。还没交流半句，温以凡就被另一侧的女生扯过去，参与进他们的话题。之后的几个小时，两人都没什么交集。温以凡没有打算待太久，快到九点的时候，他就起身去跟苏浩安道了声别，顺带说了一句生日快乐。他没有打扰其他同学的兴致，默默地出了门，通过 KTV 后侧的小门走出去。顺着这楼梯下去，下头是个小广场，旁边开着一排商铺，还有个麦当劳。温以凡摸了摸口袋，正考虑着要不要过去买个麦旋风，就见眼前的影子突然被一个更高大的黑影覆盖。他下意识仰头，瞬间撞上桑岩吊儿郎当的眉眼。他一顿，你也要回去了吗？哦，桑岩语调懒懒的。两人住的方向不一样，温以凡只点了点头。嗯，那周一见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说完，温以凡抬脚往麦当劳的方向走，但没走几步，旁边的桑岩身子稍晃，忽地扯住他的胳膊，像是试图让自己站稳。温以凡转头，怎么了？桑岩手未松，慢悠悠地吐出了一个字，晕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凡看向他的脸，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，眼眸漆黑却亮，像是染上了路灯的光。他没有反应过来桑岩是怎么了，问道，你怎么了？站不稳，得让人扶着。桑岩看向温以凡，咬字重了些。温以凡犹豫地走回他面前，恰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味。你喝酒了？嗯。桑岩又嗯了一声。温以凡觉得这不好。你一高中生喝什么酒呀？拿错了，都一样是红色罐子，以为是可乐。哦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想了想，那我给苏浩安打个电话，让他下来接你，或者你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。 我不喜欢麻烦人。 桑岩打断温以凡的话，不喜欢麻烦人，那应该也包括他。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指了指旁边的台阶，那你先坐着清醒清醒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他温吞地把话说完，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，桑岩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似是有些憋屈，半晌后才朝他摆了摆手， 行，你走吧。 得了这话，温以凡又走向麦当劳。很快他回了头，看到桑岩真的在那块的台阶坐下了。他坐姿松散，黑发落于额前，此时低着头看不清眉眼，看上去像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。温以凡收回眼，继续往前走。没多久他又停下， 叹了口气，走回他面前。 桑岩， 啊？桑岩眼也没抬，漫不经心地啊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温以凡也有些无从下手。他连自己都照顾不来，更别提照顾人了。只能说，你能走吗？我把你送到公交车站。下一瞬，桑岩抬头，顿了几秒后，朝他伸手。 站不起来。 温以凡舔了舔唇，握住他的手腕，使了劲，想把他扯起来。没有动弹半分，他又加了点力气，依然纹丝不动。温以凡有些郁闷，半蹲下来。 我上去叫苏浩安下来吧。 桑岩气定神闲地瞧他，不置可否。 你就不能使点劲啊？ 我拖不动你啊，你太沉了。你看，啊！ 说着，温以凡又用力地扯了他一下。还没说完那句你看，这回桑岩极为轻松地站了起来。温以凡懵了。桑岩站在原地继续命令， 走去车站。 温以凡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具体也说不上来，只能干巴巴地说， 我要怎么扶呀？给我搭个肩。 桑岩思考了一下说道。想到刚刚扯了半天才把他扯了起来，温以凡有点不愿意，唯恐他会把全部的重量放在自己身上，把他整个人压垮。 我就扶着你的胳膊不行吗？ 那你能两边都扶着吗？ 桑岩笑问道。温以凡没有懂。 啊？怎么两边都扶着？ 他脑补了一下那个姿势，感觉跟拥抱没什么区别。桑岩扯唇说道， 只扶一边，我另一边站不稳。 温以凡思考了好一会儿，才硬着头皮接受，想着距离也不算太远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，放他这么个烂醉的人在这儿好像也不太好。他靠了过去， 那你搭。 说的时候，桑岩怎么都理所当然，厚颜无耻到了极致。但一到实战，他反倒磨蹭了起来，胳膊半天也抬不起来。最后，还是温以凡等得无奈了，直接抬起他的右胳膊搭在自己的肩膀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温以凡的错觉，桑岩的身子似乎有些僵硬。接下来也没有想象中那样有像巨石一样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。温以凡不自觉地往桑岩的脸上扫了几眼。走了一小段路，温以凡突然感觉到桑岩身体轻颤，像忍不住的那般发出低低的笑声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定在他唇边的梨窝，继续往上对上他的眉眼。桑岩自顾自地笑，带着浅浅的气息，似有若无地喷到他的脖颈。他这模样像是在发酒疯。温以凡茫然道， 你笑什么？ 没什么。 桑岩还在笑。温以凡目光诡异，继续扶着他向前。快到车站的时候，桑岩忽地喊他， 温双将。 啊？ 跟你说个事儿。 什么？ 刚记错了，我今晚喝的就是可乐。 桑岩扯了一下唇角，拖着尾音，又恢复了以往那副欠揍的模样。不知不觉间，车已经开到了南大门口。可能是在车上休息了一会儿，穆晨允看起来清醒了不少。他下了车，露出笑容，没有提出让桑岩送他进去的话，只跟他们道了声谢。温以凡跟他摆了摆手， 而后往南吴大学的校门口扫了几眼。他侧头恰好与桑岩的目光撞上，立刻收回视线。又是沉默的一路，其间桑岩只开口问了一句， 这是你同事？ 啊，新来的实习生，好像是你认识的学弟。 啊，是吧？ 桑岩淡淡地说道。车子开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，直到温以凡的脚落了地，他才极为真切地感受到他喝的这酒后劲儿有点大。此时有种虚浮的感觉，感觉世界都在晃。桑岩比他晚几秒下车，正拿着车钥匙锁车，注意到温以凡的状态，他随口道， 怎么了？ 听到他的声音，温以凡莫名想到了刚刚穆成云被勒得脖子发红的模样，下意识抬手压着自己卫衣的帽子。 没什么。 桑岩觉得他的举动怪异，但也没从他的表情察觉出什么不妥，盯着他看了几秒便收回眼往电梯的方向走。温以凡跟在他后边走得慢吞吞的，他进电梯好一会儿他才跟着进去，走到里头靠着电梯内壁。到16楼后见电梯门打开了，温以凡准备往外走，但站久了脚底莫名无力，有些发软。与此同时，桑岩回了头，似乎是想跟他说些什么。他的声音还没有发出来，温以凡的身子前倾，感觉什么都不受控，条件反射地扶住桑岩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拽住他的领带，脸也撞进他的胸膛。一瞬间，所有的感官都被他身上铺天盖地的檀木香占据。桑岩的身子顺势下倾，温以凡下意识仰头，鼻尖磕到桑岩的下颚，又顺着后退一步。电梯门在此刻也合上了，画面像是静止住。先反应过来的人是桑岩。桑岩站直起来，伸手扯了扯被他拽歪了的领带，不慌不忙地摁住开门键。他偏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？ 抱歉，我有点站不稳。 刚问你时不是还站得稳吗？ 桑岩若有所思道。沉默三秒，静谧的电梯内，桑岩仿若在这种状况中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，忽然喊他： 温以凡。 啊？ 温以凡慢一拍的抬头，桑岩上下打量他，挑了一下眉毛。 你想追我？ 什么？ 温以凡的脑子混沌，一时间没有太回过神。 有这个意思，你就直白点，说不定我可以考虑考虑。 桑岩稍稍弯下腰，与温以凡的视线对上，他拖着尾音停顿两秒后，慢条斯理地补了这么一句。两人间的距离在顷刻间拉近，男人熟悉的气息压了下来，眉眼也近在咫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